我喜欢旅游，喜欢拿着单反到处拍照，拍美丽的风景，拍家人的笑脸。我会变魔术，女儿说我总能变出一个个袋子，把她旅游时吃的零食果皮统统装下。我还是个篮球运动员，总能把用完的矿泉水瓶准确地投入垃圾箱。你问我是谁？我只是个普通的游客。 每一位游客都是文明的使者，文明出游从你我做起。 繁星一般的古典唱片世界，追寻最闪亮的一颗 CD 博览，有线古典音乐广播98.6兆赫，每天7点19点，在音乐的世界里博古通今。 欢迎收听 CD 博览，我是古月。 今天请您欣赏的是 BMG 唱片出版的多明戈与维也纳少年合唱团录制的专辑《圣母颂》，其中收录了弗兰克、舒伯特、巴赫、亨德尔、比才等古典大师创作的圣歌、圣咏，纯洁的歌声可以洗涤心灵。 Venite, venite, venite.

Wir wollen wie's sehen, sie verfolgen.

Oh, Yeah.